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对百成娓娓道来，像是和墨华相识多年的似的。百成感到诧异，哎，你居然这么了解那个奇葩墨华？ 他不是傅丽丽的那个 F 之里的会员吗？他的事啊，我也是和别的会员闲聊的时候他们提起的，因为他在跟你相亲呢，我就多长了个耳朵。哎，我还听说呀，他本来有个感情非常好的女友，也是因为他一味的钻营，才错失了这段缘分。按你说啊，人的这个经历啊，真的跟性格是有关的吧？ 是啊，有些人错过就不再来了，是不是有首歌就是这么唱的？ 方志远点了点头。 墨华这个人有他的执着，我又何尝不是？其实我说他是奇葩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也许连他都不如呢。 哎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那是极端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跟他闹翻了，你爸爸那边你能交代吗？ 那有什么？我会把实际情况告诉我爸的。他呀，其实就是想行使一下家长的权利，摆出一副很关心女儿终生大事的样子。其实嘛，我爸和他那个小女友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，哪有这么多闲工夫啊。 这个时候，咖啡馆落地窗的外面，墨华正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着照片。在镜头里，方志远和百成注视着对方，相谈甚欢。 王翠接到陆泽熙的预约电话，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。在这个世界， 人人都带着问题生活，无非是有的人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有的人则没有。王翠的病人们都属于后者。读研期间，王翠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，导师不建议他从事心理咨询工作，两个人产生了重大分歧。到最后，王翠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，回到家乡某城，筹办了这间心理诊疗室。创办诊疗室的原因，好像一直就不是伟大的治病救人、医者仁心，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行当。无心插柳，不过数年，王翠竟成为当地有名的情感咨询师。虽然他自己的感情生活仍然是一片空白，除了和导师那段无疾而终，连恋情都算不上的恋情，导师是有妻室的。 陆慈熙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不催眠呢？ 王翠说，啊，暂时不用。 哦，那是不是得给你说说我的童年呢？哦，弗洛伊德说过嘛，一个人的童年会影响他的一生的。 王翠笑而不语。 是不是还得跟你说说我那前妻呀？ 没有规定非要说什么。陆先生，你要是高兴，你可以什么都说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说。 那可不行，我花了钱了嘛。对了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说服林子轩这个倔丫头的呀？ 这涉及到病人的隐私，我还是真的不方便透露。 哟，那我不是白问了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我总得跟你说点什么吧？哎，实在不行，你问我点什么也行啊。 最近，陆先生睡得好吗？ 啊。陆泽熙扶了扶额头，我现在可有点怀疑你的专业能力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陆泽熙离开了心理诊疗室。陆泽熙只觉得一身轻松，其实王翠跟他几乎没怎么说话。后来陆泽熙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梦境里一片空白澄澈。拉开车门坐定，陆泽熙仍然觉得不可思议，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离开诊疗室之前，自己居然跟王翠预约了下次的治疗时间。 某城新天地办公区大会议室，周宁静看起来十分干练，长发挽在脑后，上着白色短袖衬衣，下着深蓝色包裙，全身上下唯一的亮色是他的红色丝巾。周宁静站在投影幕布旁，正给营管人员上课。麦克悄悄走进去，坐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，注视着周宁静。麦克的视线停留在周宁静脖子上的红丝巾，冷气偶尔吹起丝巾的边角，看得麦克有些发痒。 麦克不确定自己对周宁静的情愫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一开始好像只是想和他发生点什么，一个温存的片刻，一个过了就忘的桥段，但是现在麦克似乎想要有一整个故事。想到这里，麦克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，溢出了微笑。周宁静转头的时候，发现了麦克灼灼的目光，北京那晚的画面瞬间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周宁静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可耻。 课外，麦克把周宁静叫到了办公室，聊的都是工作，氛围却有着说不出的微妙。要不是傅丽丽突然打来电话，周宁静都有些不知所措了。傅丽丽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正在逛商场，知道周宁静在这里上班，想起来就给他打了个电话。 傅丽丽一再强调，哎，我没别的事儿啊，真的，真没别的事儿，你忙你自己的。 方志远离职，人家傅丽丽还给送了燕窝，不管怎么样，当面道个谢也是最基本的礼貌了。还没到下班的时间，周宁静跟麦克告了个假，换下了制服，便急匆匆地离去了。傅丽丽的这些朋友，周宁静倒都是见过，就是上回一起做 SPA 喝茶的那几位，他们正在一楼某家奢侈品专柜呢，那个架势差不多就是这个不要，其他的全都包起来。是啊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呀？周宁静以前并非不知道，但是当他看着他们刷卡的神情，还是感受到了老天爷对自己的深深的恶意。 可笑吗？真可笑，自己每天都在新天地上班，这些奢侈品一样样的全都踩在周宁静的脚下，可是他买不起，只有在员工内购的时候他才有可能买到一些打折的，而且周宁静看中的东西往往还不打折。周宁静后悔下楼了，更后悔换下了那套制服。他今天穿的是民国风的一件改良唐装，白色麻布上印着一大朵含苞待放的荷花，唐装微有些修身，质地也不错。今天穿出门的时候，女儿还夸她呢，直说妈妈漂亮。 此刻她穿着同样一件衣服，而在一堆珠光宝气的女人中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明明站在一块儿，却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做 SPA， 可以和他们一起喝茶，但是这辈子怕也成不了他们了。 逛商场就像是上刑场，这体验对周宁静来说是第一次。好不容易逛完了，傅丽丽又盛情邀请周宁静一起吃晚饭，周宁静实在不愿意去，却被这群姐姐妹妹强行拉上了车。没办法，只好打电话给母亲王秀芬，说她不回家吃晚饭了，她想加上一句少做点菜，但是到底没有说出口，怕边上这几个人觉得她小家子气。车上有人提议要去净水寺吃素斋，这顿素斋对周宁静来说可不算便宜。到了净水寺，众人纷纷捐香火钱，哪个不是千八百的往外掏啊？周宁静取了个吉利数，666块。捐完，觉得这事儿确实挺溜了。周宁静的眼前，像方志远总爱看的弹幕网站的视频，一水的666跳到了眼前。 净水寺周宁静不常来，今天才知道这个餐厅早就外包了。古朴的包厢里边，桌子上摆着各种素菜，什么金针菇拌粉丝、芥菜豆腐、照烧杏鲍菇、香菇炒杂蔬，吃得差不多了，服务员又给每人上了甜品，是蜜酿花粉、银耳莲子羹。吃着甜品，众人聊开了，说的都是之前在美容会所说的那些话，什么投资啊、项目啊、盈利啊。 坐在周宁静身边的黄大姐悄声地问她，哎，你投了吗？周宁静笑了笑说，哼，我没有。那赶紧的呀，你和丽丽关系那么好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呀，原来一直在炒房，这几年看这情况，利润也不大了。我呢，就拿了笔钱，投到丽丽这儿，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，不多，也就20来万嘛。没想到啊，这才2个月，我就挣了 这个数。黄大姐说着伸出了五个手指，50000，嘿嘿，比我打麻将有意思多了。 周宁静点了点头，低下了头，用小勺子搅动着莲子盅。不一会儿茶来了，每人一杯，泡的是普洱，说是消食。几个女人以茶代酒，一定要敬服丽丽，看起来像是都在她这儿占到了大便宜了。傅丽丽亲自送周宁静回的家，路上周宁静问起了项目的事情。 傅丽丽漫不经心地问着，怎么你也想玩玩？我哪有闲钱呀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。行啊，等我有空了把项目的一些资料发给你。周宁静的手机突然响起了微信提示音，打开一看，他感到诧异。慕华啊？什么？啊，不是，那个慕华他加我微信。哦，慕华找你干嘛？ 周宁静沉凝了片刻，通过了慕华的好友申请，接着他收到了慕华发过来的照片。照片里一男一女对坐着的，那正是方志远和白城。 傅丽丽看了周宁静一眼，哎，怎么了？周宁静赶紧收起手机，啊，没什么。 周宁静回到了家里，方志远正在拖地呢。 大晚上的拖什么地呀？ 我这不是给你分担家务吗，省得你老是觉得我一无是处啊。 哼，今天谈得怎么样？ 什么怎么样啊？ 你不是和厂家代表见了面了吗？敲定了吗？什么时候去他们厂家看看货呀？ 哦，人家临时有事儿，压根儿就没来。 哦，你一个人在咖啡馆坐一下午？ 对呀，我这不是刚好改改项目方案吗？ 行啊，方志远，你现在撒谎都不用打草稿了，张嘴就来。我是不是应该把你和百成的照片拿出来，看你怎么圆这个谎？周宁静这样暗存着。 方志远甩着拖把走到了周宁静的身边，指了指他的脚说，老婆老婆，让一下让一下。 周宁静转身回房，小两口一夜无话。周宁静听着方志远的鼾声，他只是睁眼看着天花板。听说每对夫妻都有想掐死对方的时候，毫无疑问，现在的周宁静就很想掐死睡在身侧的丈夫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，这么多年为所谓真爱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。方志远一个翻身，一手架到了周宁静的腰间，周宁静拿开他的手，转身裹紧了自己的这床空调被。 旧时光咖啡馆，百成和安文在对坐着。 安文直摇头，哎，你要投资方志远的项目，百成，我劝你还是别惹麻烦了，是吧？百成笑了笑说，哼，不是我投资，是你。我可暂时没这个打算，我出钱你出面，这总可以吧？要是亏了呢，反正钱是我出的，要是挣了呢，咱们俩平分，怎么样？我够意思吧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来，咱们俩拟个协议呗。不是信不信的事，百成，你多少考虑一下周宁静的存在好不好？他要是知道了，那指不定会是怎么想呢。所以呢，我就说这10万块是你投的，我都帮你想好了理由了。 你这咖啡馆一直在亏钱是吧？你呢也打算改过自新，自食其力，不啃老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吧，你很看好方志远的项目。安文看着百成说，百成，是不是他们俩离婚了你才会罢休啊？ 旧时光咖啡馆和往常一样客人很少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老板娘安文和她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百成坐在一起，两个人不过是一壶曼特宁的距离。可是安文觉得他和百成之间隔着的不只是这壶曼特宁，还有那些失去联络的岁月和光阴。他不知道百成这些年到底经历些了什么，才会把往日的善良抹去，换上了一副自私的面孔。 百成笑了笑说，人生短暂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很多年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安文，你别管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接下来该做什么怎么做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，我只是想听从我内心的召唤，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。志远的这个项目我是真的想帮的，没有任何目的，也不求志远任何回报。安文犹豫着说，百成，你要是帮志远不假，我担心的是周宁静对这事儿会有想法的。就说志远生日那天你给人家送了一个大蛋糕。安文，你怎么老提这件事儿啊？百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理解不了你的，很多人也理解不了我的，但是作为朋友我不希望看到你受伤害啊。安文，能不能帮我你给句话就行，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就找别人。把10万块钱给方志远，就说是我投资的，这样行了吧，是吧？嗯，就知道你是最好的人。哎，百成。 这个时候刘易斯正从外面回来，看起来他满脸的焦虑。百成见刘易斯像是有话要跟安文说，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离开之前又再三交代安文如何跟方志远说投资的事情，千万保密等等。果然如百成所料，刘易斯确实有事要跟安文商量。刘易斯的父母从老家过来了，要见见安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假意或真心，

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他低了个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亿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果然如百成所料，刘易斯确实有事要跟安文商量。刘易斯的父母从老家过来了，他们要见一见安文。安文有些诧异，什么？见我？其实安文预想过这种情况，可是没想到刘易斯的父母会来得这么突然。 是啊，他们听说我有女朋友了，非要来某城来看看你啊。 刘易斯，咱们俩之间，我是说咱们还没有到惊动双方父母的地步。就拿我父母这边来说，他们可从来没有提出让我们俩结婚什么的。 你别紧张啊，看你这么一提家长，就跟谁踩了你尾巴似的。 哎哎，什么家长啊，那是你的家长，又不是我的家长。安文觉得有些委屈。 你什么压力都不要有，我之所以答应让他们见你，就是想暂时先稳住他们。他们呢就是急了，就是想让我早点结婚。 可是我们俩没有结婚的打算呢。刘易斯，我可是跟你说过的，我不结婚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总不能马上就告诉他们说你是不婚族吧。老人家嘛，都得有个接受的过程啊。我呀是这么计划的。 呦，你还有计划？ 对呀，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呀，这个先跟他们见一面啊，也不用太刻意啊，正常的表现，顺其自然就行啊。反正先给他们留个好印象呗。 在我看来，我是正常表现了，在他们看来那可就不一定了。 反正不能给我爸妈留什么坏印象。 哎呀，算了吧，你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把这事给推了，我不见。 安稳。刘易斯张大了眼睛看着女友，他试图卖萌。 滚开，死样。 你想啊，他们来都来了。 安稳凝神，他实在不想让刘易斯为难。哼，就见这一回啊。 哎呦，太赞了。刘易斯捧起了安文的脸，在他的嘴唇上狠狠地亲了一口。刘易斯见安文松了口，兴高采烈起来。他本来就是个情绪化的人，喜怒哀乐全写在了脸上，这也是安文喜欢他的主要原因。和刘易斯交往心不累。亲爱的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既然他们知道了，你呢就大大方方的去见他们啊，然后吧，等时机成熟了再找机会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们，说我们只是恋爱不想结婚。我们不结婚呢，那是因为不愿意用结婚的绳索来捆绑彼此，这是你跟我的选择，跟他们没关系的。 你还真以为生活是你写的剧本呢？到最后父母和子女都能互相理解，大团圆结局。哎呀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要是这么跟他们说，他们能答应吗？ 哎，就算他们不答应吧，可这事他们也改变不了啊。我呢，就想让他们心里舒服点，最起码我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过嘛。 哼，哦，对了，我的情况你跟你父母都说过了吗？ 什么情况？哦，那什么，说了，我差不多都说了呀。 什么叫差不多都说了呀？我是说，我离过婚，有婚史，还生过孩子，他们都知道吗？ 刘易斯不说话了。 安文的表情渐渐凝固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没说。 不是，我是想。我想你跟他们见面之后，我再告诉他们呗。 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安文离过婚，这事儿挺丢人的呀？ 没有，亲爱的，真没有。离婚有什么呀？这年头，离婚率飙升，谁身边还没几个朋友是离异人士啊？哎，谁规定没婚史的不能跟有婚史的谈恋爱了？难道离了一次婚就不能追求爱情了？不能正常生活了吗？ 那你干嘛不直接告诉你爸妈呢？ 哎呀，我不是刚才说了吗？老人家，那个想法跟年轻人不一样。 你呀，你。安文站起来，往门口走去。 刘易斯追了几步，却又止住了。他还不能走，这咖啡馆里还坐着两三个客人呢。 第二天，刘易斯软磨硬泡，安文总算答应去见他父母了。刘父刘母这趟过来，原本就是听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说儿子找了个女朋友，各方面的条件倒是可以，但是有硬伤，那就是这个女的离过婚。刘易斯从小就叛逆，什么都不愿意听父母的。刘父刘母虽然操碎了心，却又无济于事。就拿工作来说吧，想让儿子回老家考公，可是刘易斯说什么都不愿意，一定要搞什么自由职业，要当一个编剧。没办法，由着他去吧。 婚姻大事呢，他们也不是没有催过。儿子呢，先是拿工作忙当借口，再后来又说没遇到合适的，结果呢，人家在某城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只是没有告诉他们。唉，别的事儿都能由着他，这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。如果他要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，他们倒宁愿他一直单着呢。 刘父刘母打了电话给儿子，软硬兼施，儿子刘易斯才承认了这件事，说自己确实有一个女朋友，对方是否离过婚，老两口没有问，怕这么一问儿子跳脚，往下 更不好收场了。正没主意呢，刘母提出不如去卯场看看，那女人到底怎么样，见了便知道了。 二老忐忑，安文跟刘一思呢也是各怀心事。一顿饭下来，大家几乎就没有什么交流。刘母一看这样可不行啊，要安文陪自己逛逛街。安文心下不愿意，他是怕言多必失。既然逛街了，两个女人总不能不说话吧。他想拒绝，最终却难敌刘母的热情，老太太那个架势啊，就差强拉着他去了。 和刘易斯的恋爱，安文一开始想得很简单，别说走向婚姻了，就是这场恋爱能够走多远还是个未知数呢。前夫徐子文的亡故更让安文觉得哀莫大于心死，心里空了一大块。之后和刘易斯因为各种理由分分合合，光是分手安文就提了不下五六回。可是刘易斯呢却始终对安文不离不弃。安文喜欢刘易斯，刘易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安文也很感动，只是他心里空掉的那一块谁也不能填补。就算真的暂时拿刘易斯来填补，对他也是极大的不公平。 安文和刘母广袤成新天地去了，刘易斯呢则带着刘父两个人沿着卯江在散着步。夏夜的江边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，嘈杂声里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绕来绕去的，刘父自然问起了安文的事情，刘易斯呢像模像样地编起了故事，地告诉刘父安文只是差点跟人结婚，没有领证，没有摆酒席，而那些闲话呢都是旁人一想出来的，是断章取义。刘父双手背在身后，表情严肃，俨然一个老干部。哦，那我怎么听说这安文还有一个孩子呢？ 什么孩子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安文怎么可能有孩子呢？ 嗯，刘父看着江上的一艘游船，儿子，离婚不离婚的这个事情啊，你妈还是比较介意的啊。我倒是无所谓嘛，啊，毕竟日子是你自己过的嘛。 刘易斯不敢接话，只是笑了笑。 要换作五年前，刘易斯早就扬长而去了，把啰里吧嗦的老爸一个人撂在江边了。可这些年，每当看到发际线都快拖到后脑勺的老爸，他总有些不老人。再者，要真的只是想和安文谈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，他倒不用煞费苦心。权衡再三，他必须先把安文和父母都稳住了。安文那边继续情感攻势，希望有一天他能够答应跟自己结婚，而父母这边先让他们接受安文。啊，想想这还真是两全其美呢。刘父拍了拍刘易斯的肩膀说，要是安文离婚没孩子我还能接受啊，你妈那边呢我也会去做的工作，可他要是有孩子，儿子，这后爹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呀。 看来老爸是打算采取怀柔政策了， 刘易斯抿着嘴笑了。 爸，你说什么呀，俺们没结过婚没孩子，人家跟我一样都是大龄未婚的青年。 刘父刚想说什么，刘易斯的手机响了，是安文打过来的。手机那头安文声嘶力竭，刘易斯快来医院，你妈晕过去了。 医院病房的外面， 安文和刘玉斯垂手站着，四目相对。病房内，刘父正陪着刘母，两个人小声地说着什么。刘玉斯探头去听，不一会儿，刘父走到了门口，把门给关上了。刘玉斯搓着手，看着安文说：“怎么会闹成这样啊？” 是啊，天知道怎么会闹成这样。刘母不比刘父，他是一个不太能够沉得住气的人。安文到底有没有离过婚？这个谜呢，他自从知道儿子和安文在交往以后，就迫切想要解开。忍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来到卯城，见到安文真人，却苦于没有突破口。这个女人不言不语的，看起来滴水不漏啊。饭后，刘母终于争取到了和安文独处的机会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决定单刀直入。哎，小安呐，你和这刘易斯也都老大不小的了，是不是该考虑往前走一步了？刘母拎着件衣服往自己身上比划着。安文对导购说：“嗯，好看，就要这件了。”小安呐，什么就要这件了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是试试。那我叫他们带您去试衣间。不用不用，我就是。刘母放下衣服，气呼呼地离开，冲进了下一个专柜。安文笑着跟进去。这一回，刘母看起来就没那么客气了。小安呐，我问你，你和刘易斯的事，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？阿姨，我再带您到别处转转吧。你不要转移话题，小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和刘易斯的爸爸，我们俩不在卯城，对你和刘易斯的事，两眼一摸黑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？阿姨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行，小安，这样吧，我就问你一句啊，你有过婚史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安文愣住了。他以为刘家二老过来就是逼婚的，没想到在这儿憋着大招呢。关于离异的事，安文本就没有瞒着任何人，没有告诉刘家二老，完全是刘易斯自作主张。既然刘母问到了，自己也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。是啊，我确实有个婚史。刘母的表情看起来比安文之前的更糟，他的嘴唇微微颤抖。那么说，你和你前夫有个儿子，也是真的？对呀，这不假，我儿子现在跟着他爷爷奶奶，还有他的继母，不过这都是暂时的。你是二婚头，我家刘易斯可是初婚呐。阿姨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和刘易斯结婚。不过确切地说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再婚二婚，不管和谁。说了半天，你就是想玩弄刘易斯的感情，你这是在耽误他呀。我劝你一句啊，你还是趁早离开我们刘易斯，你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安文听了这句话也来气了，我和刘易斯的感情接下来要怎么处理，那是我和他的私事。再说了，分手的事我也不是没有跟他说过呀。啊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还是我儿子赖着你？安文哭笑不得。哼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也不想耽误刘易斯。你要是真的不想耽误他，你当初就不该招惹他呀。哎呦，刘易斯也是，他看上你什么了呀？你这种离了婚的女人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不是，阿姨，请你说话清楚一点。离了婚的女人到底怎么了？要被您这么嫌弃，离了婚怎么了？刘母指着安文的鼻子说：“你要是相夫教子，贤良淑德，你前夫会抛弃你啊？”不好意思， 是我不要了他的。对了，我还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相夫教子、贤良淑德，还被老公抛弃的女人多了去了。你还强词夺理，你说不是你前夫抛弃你的，那你就更无耻了。你连丈夫孩子都可以狠心抛弃的女人，那不是蛇心心肠是什么？我骂你一句不是东西，那都是轻的。哟，好像您没有资格指责我吧？这是我的选择，这是我的生活。我本来是不应该指责你啊，但是刘易斯是我的儿子，我儿子可是没有结过婚的大小伙子，你一个离异女不知羞耻勾搭我儿子，我当然有资格骂你。刘母话还没有说完，便扶着墙徐徐倒下了。安文吓得花容失色，赶紧叫了救护车，幸好只是高血压引起的暂时性休克，没有生命危险。 此刻安文和刘易斯仍然站在病房的门口，两个人想进去数次被刘父给轰了出来。从小就和父母作对的刘易斯看到母亲病倒，一时也不敢造次，况且休克是他引起的。 安文知道自己言语也有过激的地方，有心向刘母道歉，刘父却始终不让安文见到刘母。别说安文了，就是刘易斯也被挡在了病房门口。询问过医生，说刘母无大碍，静心休养即可。两个人虽然心有不安，又怕打扰刘母，只好离开医院。等回到家已是深夜了，安文什么都没说，收拾了一些随身用品就要走，却被刘易斯一把拉住了。 你要干什么啊？ 你妈妈的事儿，我很抱歉。虽然你妈妈说的话有些我确实不认同，但是有一句话，你妈说的没错，我不应该继续耽误你了。这房子是你的，我在这儿不过是暂住。 我说过，这房子我随时可以过户给你啊。 刘易斯，我现在跟你说的不是房子的事，我也不会要你的房子。我是说，我们俩还是分手吧。 我不。 每次我提分手你都这样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刘易斯一下子抱住了安文，试图强吻他，被安文一把推到了沙发上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。好歹 爱我的爸爱我的妈，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 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吐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啊，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颠簸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读。